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好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原创声音魅力竞演节目《声临其境》今晚在湖南卫视首播。《声临其境》以台词和配音为切入点，每期邀请四组台词功底深厚或者是声音动听的演员和配音演员同台竞声。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唐国强、张铁林、宁静、陈建斌四位实力派变身乾隆、武则天、曹操和孙悟空，重新演绎了大腕、喜剧之王、功夫、西游记、楚乔传等影视剧当中的经典片段。孟非全新推出的解忧类节目《有话非要说》将于今晚10:00播出。节目由孟非、王林、尉迟琳家共同搭档组成解忧家族，为嘉宾排忧解难。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今晚将推出综艺节目《谢谢了我的家》，节目以家风为展示主体，以家族人物为承载对象，重塑家庭观念。主持人敬一丹通过访谈老朋友倪萍、鲁健、孔子第77代孙孔德庸、鲁迅长孙周令飞、徐志摩长孙徐善曾以及齐白石孙女儿齐慧娟等嘉宾分享各自的家风故事。央视的开年综艺节目《信中国》将于本月登陆央视一套、三套的周末晚间黄金档。《信中国》是继《朗读者》之后央视推出的又一个文化类节目。这档节目以信为载体，每季选择一个书信主题，由著名演员和观众熟知喜爱的各界文艺工作者来念读。今晚，伦敦爱乐乐团将继续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为首都观众带来精心挑选的曲目。伦敦爱乐乐团此前曾经三次来到中国巡演，今年伦敦爱乐乐团的第四次访华巡演阵容十分强大，演出由俄罗斯指挥家瓦西里·佩特连科指挥。陕西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平凡的世界》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故事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三家人的命运为中心，描绘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再来关注一组社会新闻。记者昨天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从本月开始，二手房贷款评估将面向更多企业放开准入。本市市民为购买的二手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将可以在更多的二手房评估机构中选择。市财政局近日公布去年北京财政收入的大账本，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5430多亿元，同比增长 6.8%， 不仅圆满完成了年度预算任务，而且收入质量持续提升，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同样精彩，大学生筑梦行动近日启动，这项活动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一汽丰田共同举办，来自全国各地多所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至2017昨天发布，在全球22个国家受访者眼中，中国整体形象好感度稳中有升，内政外交表现受好评，一带一路倡议赢得普遍点赞，受访者预期中国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00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天空云量继续增多，光照有所减弱，气温上升乏力，最高气温预计比昨天的最高气温低1度左右，天气感觉又变冷了一些，户外活动请注意保暖。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西部和北部地区或山区预计有弱的降雪天气，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阴，西部北部地区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 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四点有戏， 有戏。 麻辣评点， 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用。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各位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昨天的张帆赵亮是文艺观影，今天我们欢乐追剧， 我们俩主要负责追一追现在热播的电视剧 啊，琅琊榜之风起成林，还有一部我们前天就跟大家说了风筝。 那今天上半时段呢，还是和大家说说这个琅琊榜之风起成林。 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主题曲清平乐，怎么样感觉？ 下落群英枪盼白首如霜，灼灼堂笛亘古怎在华章，宇宙疯狂何方，患难而归来战备长江，人豪气和怎愿悲凉，清平是坚强，两空长已无伤，叹天道何时不勇莽，清晨雨凭雪浪，谁也都舍心忙，患难而归来战北方，真心真血万长江，豪气何曾愿悲凉，清平是坚强。 我觉得还蛮好听。 你这话有没有一点深度呢？你听这歌你能想到什么？ 我想到电视剧的情景呗。 能想到第一部吗？ 我当然能想到第一部了，我就是看这个剧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第一部嘛，就很喜欢那个琅琊榜啊，那种沉稳的传奇，飘逸的正剧，然后那个颜值那么高，胡歌，所以我对第二部。 你不是把颜值放在前面吗？怎么把剧情放在前面了？ 那电视剧你各个方面你都要考虑吗？ 好，那你觉得现在看这部戏有反差吗？ 我一开始还是有反差的，因为我觉得梅长苏就男主应该是胡歌那样的，但是换成了这黄晓明嘛。但是我觉得20多集过去了啊，我觉得我和很多观众一样，其实对这部剧是慢慢的去接受。从豆瓣的评分我们也能感觉出来，其实这部剧它是有自己独特的高品质的部分。 他把这个情节啊，时间设定在琅琊榜的故事之后的50年，所以说可以顺理成章换一波演员。如果还是胡歌王凯，你想想， 就是 他怎么演， 那得多长寿啊，是吧？这都是他后人呢。 所以呢，这次有这个黄晓明，也有所谓的小鲜肉啊，续集就此开始。有人说啊，这评分8.3分是冲着黄晓明的，不是冲颜值，是冲演技。你怎么看？ 这个黄晓明他本身就是属于招黑体质。 招黑体质？什么意思呢？ 你不知道吗？你这么自黑的人，你不知道招黑体质是什么呀？ 就是他一去，人人喊打嘛 他一去啊，就是大家都吐槽，是这样的，他有这个天分嘛，以前就是这样。那这部戏其实一开始大家也觉得，哎呀，你想把一个已经深入人心的那个男主的形象给他颠覆了，然后不狗尾续貂，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啊。我知道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这个人最大缺点就是太帅。是吧，你上次你在节目里好像说了一句，说有人说他演什么戏都是他。 哦对啊，看电视剧的时候开着弹幕嘛，然后那弹幕有一朋友说那个黄明是个好演员，演谁都像他自己。 对、但是啊，我觉得还得正面肯定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次他是顶着观众不看好，团队也不同意的压力，要来演这个叫什么萧平章这个角色，是不是？ 嗯， 哎，所以你想这背后是什么心态？你下让你别上节目了，你非上，你不为这钱，也不为这名，你图什么呢？热爱啊！ 那只能是热爱了。 嗯， 就非上还是因为前面有一特别好的 啊，压力山大，对不对？ 是吧？ 还得上。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黄晓明精神。 哦，这叫黄晓明精神是吗？ 我觉得冲这个，咱们实话实说，得肯定一下。 哦， 嗯，哎，其实他的演技，我觉得在这部戏当中，从评分来说，还是跟原来有所提升的。我们今天还特意安排了一段，那个原音重现和我们俩的演绎。 那来吧，小明儿。我就姑且一闭眼把你当成黄晓明好吗？ 我给你暖什么？暖被窝。 来，您先把话筒给我暖暖行吗？嗯，那咱们要重新那个演绎哪一段呢？ 这里面不是有一个情节吗？琅琊榜第一高手东海国主莫子侯为了调查他妹妹淑妃的死，已潜到大梁里面了吗？那这个莫子侯呢，是程太深扮演的，他也演挺好。有一天夜里呢，他就潜到了这个长林王府，当然是一闪而过啊，这第一高手嘛，是吧？他不可能敲门。第二天呢，扮演他的这个王妃蒙浅雪的佟丽娅说，那不行，我得守夜，以防止他再回来啊。其实黄晓明心里是有数的，他知道那天晚上很安全，但是呢，他就调侃了佟丽娅一番，哎，就这么一段 暖被窝的情节啊， 哎， 咱们现在就把剧情的原因让大家听一下。 你干嘛？ 看你被平津带的，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平津说的对，小心无大错，我可是蒙氏出身，当你的护卫我最合适了。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莫子侯来了，我让平津守着，我得出去跟他较量较量。那当年我叔祖父也是第一高手。 别盼着了，赶紧睡吧。我敢给你打赌，莫子侯今晚是不会来的。 你怎么知道？ 昨晚他一被发现立即离开，并无丝毫恋战之心。我总觉得他似乎是想来故意试探什么，而且已经有了试探的结果。 哦， 哦什么？赶紧过来睡觉，被窝都已经给你暖好了。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个原音重现啊，这里是四点有戏，米夏呀、啊， 哎， 昨晚没睡好，这嗓子怎么这样了？ 不是昨晚没睡好啊，这一段就嗓子一直不太好。然后录两期《欢乐正前方》彻底哑了， 那怪刘笑还是怪我啊？ 要么你找刘笑说说去，我打算最近一周都不再录《欢乐》了，我好好养一养啊。主攻四点有戏 啊。其实大家不知道，为了做这个四点有戏啊，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编辑小松啊，每天晚上啊都看到凌晨四点啊。 你说我们这是何苦呢？ 你知道很多这个，我们现在都不怎么看电视了，是吧？但是我们通过网上看电视剧嘛，很多视频平台都得买了 VIP 才能看最新的，而且它是零点之后才更新， 是吧？ 是吧？ 所以我们仨这个也不容易，用一张卡，挨到零点之后啊。 来，刚才听到的是他们的这个原音重现啊。那既然米夏，你看我们俩是吧，都这个事儿了。 你声好，我声不好，这大家迁就一下 我。 我 声的好，你声的不好。 对，这平凡嘛，来，声的平凡，所以活的自然啊。那个我们俩呀，鉴于声音的条件，咱们就演这个老夫老妻吧。 老夫老妻，暖被窝。 是吧？哎，这种情感才显得珍贵 啊，相濡以沫。 年轻的时候是吧？那还有激情，那时候还有颜值。 到老了、还能有这份情谊、这才是难能可贵的。 对呀、 是吧？ 你说说啊，这个年轻人相濡以沫，那叫激情，是吧？相濡以沫是什么？来，米夏，你有文化，你解释一下，什么叫相濡以沫？ 就两个鱼都在岸上了，都干巴的不行了， 对， 俩人都干巴死了 啊， 互相用自己的那个唾液，让对方身体湿润， 对吧？好吧， 就是俩人啊。对，老夫老妻。 好， 其实这老头特别喜欢这老婆，尽管这老婆已经七十来岁了，但是还是非常喜欢啊，是吧？那咱开始了。没牙的啊，你干嘛？ 看你看你被平津带的， 你才年轻了，你是我儿子吗？ 看你被平津带的，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哎呦，平津说的对，小心无大错，我可是蒙氏出身，当你的护卫我最合适了。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墨子侯来了，我得让平津守着，我得出去，我跟他较量较量，我跟他死磕。那当年我祖叔父也是第一高手。 哎呦，你别盼了，老婆子，赶紧睡吧。我敢跟你打赌，墨子侯今晚不会来了。 哎呀，你演的还是比我年轻的，姐弟恋呢，咱俩是。 那， 你的中气那么足。 好，我再试一下 啊。 你老吗？你也老点。 您这个哑的，这个已经老了三十岁了，我怎么跟呢？ 你就当我是个老同志啊。 啊， 来。 哎呦，你别盼了，行不行，老婆子？你赶紧睡吧。我敢跟你打赌，这墨子侯今晚上不会来了。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娘啊， 我 的事儿实在没有你那么老啊，娘啊，我的娘子啊，昨晚他一未发现，马上就走了，没有任何恋战的想法。 你这身也就五十，你。 咱俩姐弟恋不行吗？哎，来来，接着说，他没有丝毫恋战的想法啊。可是我总觉着呢，他似乎是想来故意试探什么，而且已经有了试探的结果。 老头子，看你老谋深算那德行。哦， 哦什么哦？来，赶紧给我过来睡觉。被窝啊都已经给你暖好了。 你这后面这不正经的老头子，你这也是。 没事，依然年轻嘛。 是吧？我这生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随着剧情的发展吧。 好吧。 好吧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的声音也会有变化。也希望以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演绎哈、也会给大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来。我们再说回黄晓明吧。 对， 其实黄晓明在这部戏的这个演技当中也呈现打破了他以前的这种风格。 其实黄晓明入行有20年了、 快死已经 四十了 吗？ 四十。我觉得男人四十不惑啊。我香露还没有到四十，但是我和就是一些朋友、 你已经到了 嘉宾啊聊天哈、就男性。就是他觉得到了40岁之后，就突然间就好像很多事儿就看开了。 所以有人说黄晓明，你为什么要演这戏啊？黄晓明是这么说的，他说：“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对于我现在的我来说啊，已经无所谓别人怎么想怎么看了。” 哎，心里足够强大。 是，那么其实这个角色，这个萧平章他这个角色呢，也是一个上安君命下辅家事的这么一个。几乎是完美存在的这个角色 啊， 但是呢，黄晓明他也是给了他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对家庭、对父亲、对国家的隐忍，对弟弟的那个无奈爱护，对老婆的忍让恩爱，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啊小情调，是不是？可能这个也是源于他对于生活的理解，哎，他还是有一些创作，有一些发挥在里面。 我看过一个采访，就是关于黄晓明的啊，他有一度特别不被大家理解啊，就招黑体制嘛， 然后 因为说英文的原因，就是那时候还没演中国合伙人呢。在这之前他有一段沉沦的状态，然后他说他那个时候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狼图腾》，在这本书当中他找到了那种力量。下面我们可以听一段录音。 所以呢， 刚才我们说这评分还是比较高呢，也就是说这部戏播出之后，观众对于他的态度从开始的嘲讽，不接受，后来转化成了自发的给他传播，所以这个转变还真的是挺大。所以他自己的原话是受宠若惊，就是他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一开始一个大男主在那儿嘛，大家已经有固定的形象了，然后作为一个续的男主他是有压力的，豆瓣能8.3，口碑能这么好，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哎呀，这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始料未及的。 好，下面我们再来说一大反派吧，好吧，这个其实观众看起来挺恨的，但是从评价的角度来说他演的还是不错的，就是角色和演员各自都还是可以打分，还打得比较高，就是郭京飞饰演的寿命天师蒲阳英。 哎，这个角色其实非常的有特色啊，从他这个整个这个人设，包括他外在形象的设计，都让人过目不忘。 我们先听一段好不好？他和皇后的对话。 上师再说一遍， 墨子侯一夜之间在金陵城杀死六人，巡防营找遍全城却无半点踪迹。 他这是要干什么？ 寻仇。依臣之见，他并不相信淑妃死于难产，特来找其根源，为妹妹报仇雪恨。臣猜测他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 上师请明示。 他有意制造为淑妃报仇的恐慌，让心虚者自然露出马脚，从而找到幕后真凶。娘娘，淑妃臣冒昧，可否屏退左右？娘娘当年若是有何不妥，还望娘娘告知微臣，臣可以为娘娘弥补周全。娘娘对微臣有知遇之恩，臣定当尽心竭力。 陛下更喜爱淑妃，我虽无奈，但也还能忍受。本宫害怕的是将来，怕将来陛下更爱淑妃的孩儿，胜过本宫的原石。若说当年没有那个想法，没为难淑妃，那自然不是真话。可是最终淑妃的死本宫没有下手啊，没有下手。 既然娘娘什么也没有做，为什么会如此忧惧呢？ 上师可知道被人怀疑，却也无从辩解，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只可惜淑妃福寿太薄，竟然没能留住。 有时他在看我时，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娘娘如此多心，倒像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了。 陛下是本宫的枕边人，这些年尚且疑心未消，更何况墨子侯，他一心为寻仇而来，在他心里恐怕早就为本宫定罪了吧。淑妃啊淑妃，你死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是阴魂不散？ 白神清楚娘娘的清白，臣会为娘娘祈福。 让白神解开娘娘的心结。 好，米夏，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同事， 嗯，那我就 坐你边上 啊，那我就得离他远远的吧。 你不能是皇后吗？ 是吧？我这没耐魅力，我觉得。 他这个造型被网友叫卡粉男孩， 而且说觉得辣眼睛。 大家都说我要一款上尸同款粉底液，上尸同款溜溜球，所以他有一个雅号叫大梁第一带货网红。 其实他在演戏的时候也戴了这个美瞳，是吧？ 对，戴了。 戴美瞳演戏之后，他发现，因为平时不戴嘛，戴上美瞳之后，他发现，因为美瞳它是要遮盖你整个视觉的一部分，你戴过吗？ 我不需要。 我戴过，但是确实太不舒服了，就不戴了。就 你什么情况下戴了？ 美瞳会显得眼睛大呀。 谁看呀？ 我们家里人看，好吧？女为悦己者容，你以为你是我那个悦己者呢？ 啊，你意思是我不戴，我没有悦己者？ 啊，不是不是，你戴墨镜吗？省着我看着你。你最好是戴一电焊的那个面罩，你知道吗？然后它就造成视觉上的其实有一点模糊，有一点遮挡，他看不太清他的对手戏的那个演员。但实际上这样也让他觉得，哎，其实我这样更专注，我不用想太多了，就跟闭眼睛唱歌似的。 郭京飞说，演这个戏的时候是我一天视力最差的时候。 哦，对，他觉得眼前模糊一片。 哎，那这个有好处吗？ 就集中精力嘛，就比如说我讨厌这搭档，我不想和他搭，我闭眼睛 也不行，就戴美瞳。你讨厌他，请选择某某美瞳，视而不见， 就完全给你遮上了，连那瞳孔都不给你露出来那种啊。 哎，好，这戴美瞳只是他的一步啊，他更重要的呢是两个小时化妆，每天要两个小时化妆，而且他还研究了怎么洗手，三种配方，14道工序。我们孩子上幼儿园，老师经常说的 什么？我觉得是做酱油的啊。 六步洗手法，对吧？他这感觉是晒晒晒够180天，就那感觉 啊。 是吧？洗手3种配方，14道工序。 我觉得这是有洁癖，或者心理有点问题啊。 哎，所以他把这个角色塑造的还是叫变态极致， 对， 极致变态。 他其实对这个角色的这个思考是非常细致的，就小到呼吸频率，大到动作的幅度，他都想到了，就是绝对不让自己身上有一点和这个角色没有关系的这个动作出现。他自己也说了，他说我认为角色的意境最重要，拉了衣角这些动作都会影响整个的意蕴，所以连那呼吸都要非常非常的均匀，要表现出角色内在的力量。 我觉得演员能做到这一步啊，我觉得买点这个某平台的包月年卡也是值得的，是吧？ 是吧。 好，那这个戏播出到现在啊，蒲阳英已经身负3宗罪了，每一步棋都直指长林王府，是吧？那么据说后面还有更大的爆点和反转，每一集都有看到， 所以啊， 追吧， 就是喜欢这部剧的朋友，我们一起追啊。风起长林， 好，风起长林，看放风筝。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追风筝。风筝这个戏这两天有大逆转， 是吧？ 啊，影子出来了，可是才演到30来集，还有10多集呢。 对，他演什么呢？ 啊，就是前面最大的这个疑点就是影子是谁，对不对？那影子已经出来了，是那个，那后面还有什么呢？还有疯子吗？ 还有疯子呢。哦，好吧， 我不知道哈，我猜啊。 我搭档就是好，就这剧追的，这晚上熬夜，你看您说话手舞足蹈的，是吧？特别棒。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4点有戏， 稍后见。 携手再无思量，烈酒当饮尽，饮上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白家楼桥到五元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下午到夜间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下午阴，偏南风2-3级，气温在0-2度之间。今天午后，本市逐渐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综合来看，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4度之间，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人体感觉天气寒冷。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张帆、赵亮他们文艺观影， 我和香露是欢乐追剧。 是的，那上半段我们说了风起长林，下半段我们来继续追风筝这部谍战剧。 我们是追风筝的人。 其实这部戏呢，就是反映的是我们党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部的一个高级特工郑耀先的故事啊。他的这个唯一接头人已经牺牲了，在解放后呢，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啊。那么他用尽各种方式，终于让组织认可他了。那么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局面，就是军统中统还有很多特务潜伏在山城，那么怎么把他们一锅端，是吧？还有呢，就是郑耀先的这个身份现在还不能够公开，如何让别人去替他完成。后面这几天的内容，主角就是那个马小五了，就那特别愣那个韩冰的那个徒弟手下，个儿很高很瘦，就是说话没脑子那个。 嗯， 这个角色是这么设置的啊。那郑耀先呢，他不能出来，影子呢是江万朝，他已经忏悔了，而且他已经自尽了。那郑耀先在不出监狱的前提下，他要培养这个马小五当他的学生，通过他来抓后面的特务。 嗯， 这戏里有一段，就是他拿出一张纸让马小五照着念的情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念 啥？ 念那上边的字儿。 今夜我要与你永啥了？ 永诀。 啥意思？谁写的？ 接着念。 满街狼犬，遍地，这俩字儿太麻烦，不认识。 荆棘， 遍地荆棘，给你什么属呢，我的孩子？ 今后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作成美丽的园林。 这是解放前过那日的烈士写的诗。 这是烈士蓝地狱写的诗。是儿，马小五，我问你，个人荣辱得失在烈士面前算得了什么？你以为我愿意带你吗？如果不是组织开口，你在我这儿拎不起来的阿斗，怎么对得起组织对你的一番苦心？ 反正我就是不想让一个国民党狗特务当我师傅。 谁是国民党？ 还能是谁？谁是谁知道？ 我告诉你，马骁，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苏区时期打入到敌人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马小五啊，他是农民出身，很早的时候就参加革命了，大字儿不识几个，这个我们都能理解啊。本来在这个剧里啊，郑耀先是不是想让他出洋相，而是想用这首诗呢教育他。剧中也说了，这个蓝地狱是革命烈士啊，这不是编造的剧情，这个蓝地狱烈士呢是确有其人。 没错，包括呢在前些集里谈到的这徐元增边上的咱们的中共党员情报人员钱壮飞也是这样，都是确有其人的啊。我们跟大家说说蓝地狱的事情吧。他是1916年出生的，就是剧中故事发生地重庆当地人。他初中毕业之后呢，就回乡任教，开始接受这个共产主义和爱国思想的教育。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呢，他就积极展开这个抗日救亡的宣传。在那年的冬天，他从报纸上看到南京陷落的消息，他就嚎啕痛哭啊，长夜不眠。就写下了什么呢？风雨飘摇，板荡神州，展望祖国，半壁河山，谁主沉浮，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诗句。 在1938年的春天，蓝地狱考入了省立万县的师范学校，当时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这里面就有一位是共产党员彭永吴。这个彭永吴大家可能知道，就是江姐的丈夫啊。那后来这个蓝地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放下你的鞭子》这些剧目，然后到大街上或者去农村集市宣传演出，鼓舞当时的群众。 是的，后来啊，在1948年的11月17号，他去大坪寨开会，被国民党警察抓住了，后来就被押解到了凉山县城。第二天啊，他看到给他送饭的妈妈满脸泪痕，他就告诉他妈妈，他说：“妈妈，不必为儿担心，哭泣没有用。”而与为穷人翻身干革命，坐牢不可怕，您宽心些。那么其他的人啊都非常的感动。十天之后，他就被送到了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关在楼上7号囚室。在监狱当中，他是受尽各种折磨，但是从来不叫苦，特别的乐观，而且和室友王敏啊、韩子仲等成立了设计小组，对新中国的未来进行研究和设计，而且呢还为当时的这个铁窗诗社写了很多战斗诗篇，其中呢在他就义前夕还写了一篇，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郑耀先教马小五念的那首《示儿》，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美丽的园林。 真的是特别好的文字啊，也是对未来美好的畅想。1949年10月28号，在新中国已经成立的时候，蓝地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的大坪，那个时候年仅33岁。 是，所以你看这部戏，它虽然是虚构了一些情节，但是呢，它还有很多这个历史的背景和真实的人物啊作为基础啊。 对，现在很多，比如说那个现在的这个特别火的国家宝藏， 他中间也有这个虚构的部分嘛，在演绎，那他就标注了，他说，本故事是基于史实的合理虚构。 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呢，除了看一些情感剧之外呢，这些戏啊，带着历史背景的戏，除了你看演技也好，除了看剧情也好，其实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包括能够受到很多的这个教育，是吧？ 对，就现在的这种教育已经完全不像原来那样，就树立一个高大全的形象，让你觉得这可望而不可及啊，离我太远了。现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最高级的应该是那种春风化雨，就是细雨湿衣看不见的那种状态。 是， 你慢慢慢慢就被他感染了，然后感同身受，相信他。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特别聪明，他这剧里谈到的是谁呀、谁呀，有个什么东西，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第一带货网红一样，大家会自己去脑补也好，会去百度的，会去搜索的。你比如说在这个戏当中呢，他其实提的不多，但是反复提了几次，就是国民党高层身边我党的情报人员，其中就包括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 哎，钱壮飞大家也都知道，现实中一个真实的人物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位非常杰出的情报人员，他是1895年出生于浙江，1925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个的时候是30岁啊。 对，后来是被陈赓安排考入了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那是叫上海无线电训练班，而且成绩还特别好，后来呢就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做秘书，后来又做到了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法租界支部委员。那这个钱壮飞啊，他和徐恩曾是老乡，所以啊深得他的信任，并且被委以重任。再后来做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机要秘书，这个时候呢他就有这个条件为中共中央和红军提供了大量的情报，特别是在1931年4月25号，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连续收到从武汉绥靖公署发来的6封特级电报，内容就是顾顺章被捕并叛变，就说如果能够把顾顺章马上押到南京，3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就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当天夜晚钱壮飞就冒着生命危险安排自己的女婿啊，他也是一位地下交通员叫刘启夫，把这个情报呢就送到了上海，交到了李克农的手上，李克农呢就转给陈赓，陈赓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情报的内容当机立断，马上安排中央机关还有中央领导还有有关人员在最最危急的关头安全撤离了，使我党避免了一次非常大的灾难。 是的，那后来呢钱壮飞他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后来做过红一军团31军医处的处长，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的局长，中央军委总参第二局也就是情报局的副局长，而且还参加了长征。不过呢在长征途中到了就是毕节的一个村子的时候，金沙县后山乡的时候呢不幸牺牲了，牺牲的时候才40岁。其实你现在来看他们的年龄哈，就是我觉得比我们现在是30-40岁的人的那个贡献呀、或者是那个他事业达到的高度啊，好像要大很多。真的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有时候觉得哎呀怎么这么没用。 我觉得就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啊，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不一样。 你不用安慰我。 就是我觉得过去的人啊往往早会早熟，而现在不一样，现在中年人依然有的像孩子一样啊，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了。 好吧，好，反正呢这个刚才我们是两个背景啊，其实看电视剧如果说我们能够看到里面更深的真实的历史故事的话，应该这戏就没白看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这剧情吧，剧情可以虚构啊。现在这部戏啊发展到什么阶段呢，就是你不觉得吗，悬念打开了，才播到30多集是吧，这个影子出现了，郑耀先的身份也得到确认了，那还演什么呢，那公树小角色他能掀起什么样的波澜吗，那么大家就想那现在唯一有戏的是不是就只有这韩冰了呢，因为你想韩冰被公树抓了， 公树没杀他，还把他放了。哎，这个韩冰跟公树到底说了点什么，又有哪些，反正这大家在弹幕里猜啊，我们也跟着大家一起想。接下来我们听一段他们的对话，好吧。 虽然你不能利用我来要挟人民政府，却可以扰乱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判断和思路，对吗？ 虽说你们宣称你们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我们如今是势单力薄， 你们是在做垂死挣扎。 气势苟延残喘，以息尚存，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说不定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就有我们的耳目。 你打算进入公安局救赎周志前，在劫持我的那一刻，你已经有了这个想法。 理由呢？ 周志前一旦被送到监狱里去，那里固若金汤，你恐怕连半点机会都没有，半路劫囚车更不可能。他不但会被重兵押送，而且转送时间、行车路线都是机密，连我都不知道，你又怎么会知道？况且，公安局离监狱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你们这么几个人仓促之间又能有几分胜算？恐怕还没等你们接近囚车，周志前早已经被击毙了。 下面呢，我来替你说吧。还有一种可能性，你们撒下香饵，引我上钩，我不但没救出人，再搭上几个，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就不会干那傻事儿。 所以最有效直接的办法就是潜入公安局，那里是你们曾经的反攻基地，你们轻车熟路，就像回了自己家一样。相比之下，成功率要比劫囚车高。 问题是，我们如何进入公安局呢？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首先你会分散公安局的警力，比如说行动当天在山城多制造几起恶性事件，杀人放火本来就是你们的长项。一旦公安局的警力被分散，你们会从防空洞入手。我看过建筑设计图，有一个防空洞紧邻看守所，它的另一端出口在公安局的外面。老鼠爱打洞，你们已经习惯了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方式，在阴沟里兴风作浪是你们的强项。 还有呢？ 还有就是我的去留问题，无论你成功与否，你都不会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活着，因为不管是谁都不喜欢给自己平添一个对手。就算我侥幸活下来，我被你俘虏过，我的政治生涯一旦完结，对于你我活着跟死了一样。在这二者中做选择，我相信你钟情于后者。 其实韩冰这番话就是简直就是在教公树你怎么潜入公安局，而且后来这个公树虽然没有救出郑耀先，但确实是用这个方法脱身的，所以公安局怀疑这个韩冰也是有道理的。后来这个韩冰的命运也是随着大时代的风云跌宕起伏，他和一直追求他这个袁农的关系的结局也是令人特别的好奇，很期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风筝这部戏我们还是会继续追下去的。 是关于这个韩冰呢，我们讨论两块吧，一块是这个角色，一块是这个演员啊。反正我觉得他不太像有问题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戏里面哈、啊，没有设计很多，比如说他不一样的表情啊，或者是他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 就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对，你不像那个江万朝，他有一些表情很奇怪，有一些这个行为很诡异，对吧？ 嗯、 所以大家就会怀疑。只不过呢，他是不是为了剧情需要，是吧？为了某种程度的需要，让他现在暂时啊被关在监狱里啊什么的。反正我不相信。但是呢，你看那弹幕啊，或者你看大家的评论，有不少人觉得是。 哦，那究竟是不是啊，咱也拭目以待啊。这部剧还有十多集是吧，那咱们看看到底最后的结局如何。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四点有戏啊就到这里了。 我是米夏， 我是香露，明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张帆和赵亮带来的文艺观影四点有戏。 接下来播出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再会。 没有相约何时再见，